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日，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各民族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如期实现全面小康，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轮椅击剑、游泳等项目上再获多枚奖牌。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回应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开展科学溯源，反对溯源政治化。 多国人士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呼吁各国把精力集中在团结抗疫上。 阿富汗塔利班向喀布尔机场周边增派武装力量，美军开始撤出喀布尔机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各民族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认为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鼓舞各族同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将这一重要思想概括为12个必须，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各族干部群众认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首百年、放眼未来、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我们新时代啊民族工作在实践中创新、总结、提炼一个集中表达，更是我们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民族工作领域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 我们将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12个必须所揭示的工作规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鲜明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为民族工作者，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并用4个必然要求深刻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性，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从南疆到北国，从牧场到山寨，亲历身边巨变的各族干部群众认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意义深远，内涵丰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完善有利于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体制机制，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我们临沧有彝族、佤族、傣族、拉祜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讲好新时代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习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我们学校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作为一名原战教师，我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在教书育人里，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雪域高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建设和民族工作力量，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确保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到基层有人懂，民族工作在基层有人抓。各族干部一致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自己更加意识到所肩负的责任，要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带动各族同胞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接下来我们将对习总书记指出的十二个必须一一细化量化，持续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推动遥乡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持续发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所在这个社区居住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我们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群众置业服务队，发展民俗特色产业，让广大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不但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内蒙古自治区是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做好表率，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又开启了共同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全面小康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小康。截至2020年底，56个民族贫困群众全部脱贫，包括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了整族脱贫。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少数民族的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大幅提高，2020年底突破万元大关，高于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平均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族地区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许多乡亲告别溜索桥天堑变成了通途，告别苦咸水喝上了清洁水，告别四面漏风的泥草屋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少数民族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村里发展青年民族特色持续参与，扶贫资金就在家门口，一个月住下来有3000多块钱，感觉很幸福，我们对生活越来越有信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的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和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走向繁荣。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做到。 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11个是民族地区或包含民族自治地方。为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小康，全国上下同心，进锐出战。在民族8省区，中央和地方派出驻村工作队5.8万个，驻村干部23.1万人，东西部扶贫协作对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全覆盖，携手奔小康，实现对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全覆盖。 党的18大以来，中央对民族8省区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近3000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45%，对民族地区投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如今地处偏远大山里的云南怒江州独龙族群众已经用上了 5G 信号，四川昭觉县祖祖辈辈住在悬崖村里的彝族群众已经完成搬迁，悬崖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一度贫穷闭塞的贵州黔西市化乌村苗族群众则把苗绣卖到了北京、上海。展望未来，十四五期间，中央将在民族地区因地制宜提升养老、托育、医疗等保障水平，沐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将成色更足，幸福感将更可持续，安全感将更有保障。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二。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在北京开幕。目前，本届服贸会论坛会议活动已经基本确定，共将举办2021年中国电子商务大会、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高峰论坛等5场高峰论坛，以及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来自全球的180多位境内外重要嘉宾将线上或线下参会，围绕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开放合作、数字新生态、振兴世界旅游等开展交流，对全球服务贸易战略性、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本届服贸会期间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0》《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白皮书》等30余项报告、标准及指数，同时还将在物流采购、粮食供应链、生态环境等行业成立国际公共采购联盟、粮食供应链联盟、生态可持续发展联盟等10余个联盟智库及平台。 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上海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上海传统与现代相遇，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位于陆家嘴滨江核心区的浦东美术馆设有13个展厅，展览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这家以展示国外优秀艺术作品为特色的美术馆，自7月8号开馆以来，每场展览都能吸引大量的观众。 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世界优秀的艺术作品在这里首展亮相，尤其是感受到就是浦东美术馆是一个真正以观众为中心的艺术殿堂，也能感受到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魅力。 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上海不仅时尚动感，更能让人欢喜和安心。在这里，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适宜休憩的。上海在打造宜居宜业高品质城市的过程中，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 上海这座城市，我生活了20多年，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更新，很多细节都体现在为老百姓考虑。 开放、创新、包容，上海大力彰显城市品格，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通过搭建大平台、畅通大循环，让发展的半径和扇面更大，让服务和辐射的能力更强，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才前来投资创业。 今年上半年，31家国际总部落户上海，新设企业日均1955户。 我觉得上海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上海打造了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政府服务的手段、方法、技术都在进步。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轮椅击剑、游泳、射箭、乒乓球等项目上再获多枚奖牌，稳居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在轮椅击剑男子花剑个人 A 级决赛中，孙刚以15-7战胜匈牙利选手夺得金牌，冯燕可、胡道亮包揽了男子花剑个人 B 级决赛的金银牌，辜海燕获得女子花剑个人赛 A 级冠军。在女子100米仰泳 S11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蔡丽文以1分13秒46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与王欣怡、李桂芝一起再次让三面五星红旗在泳池边升起。在女子150米个人混合泳 SM4 级决赛中，刘玉、周燕飞包揽金银牌。乒乓球赛场，冯攀峰和刘静分别获得各自级别的金牌，二人已连续4届蝉联冠军。田径赛场同样佳绩频出，男子投掷棒 F32 级决赛，刘力以45.39米超原世界纪录8米多的成绩强势夺冠。在女子铁饼 F64 级比赛中，姚娟以44.73米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杨月摘得银牌。在女子200米 T36 级决赛中，史逸婷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今天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向记者表示，由美国的情报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支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 曾益新指出，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全力支持开展科学溯源研究。2020年7月，与世卫组织先遣来华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作任务书 TO2。今年年初接待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并严格按照 TO2 开展溯源相关研究。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地方政府一起尽全力组织协调，完全满足世卫组织专家参访要求，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社区居民、康复患者、罹难者家属等等。中方专家与世卫组织专家共同开展研究，共同起草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论，最终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传入是可能的，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并于今年3月份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受到全球科学界的高度肯定。为做好下一阶段溯源工作，中方专家7月份还向世卫组织专家提交了工作建议。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希望美方能够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真正的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支持科学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深入开展溯源研究。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文章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溯源科学合作，本着科学、开放、透明的原则，中国始终支持并将继续积极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搞政治溯源。事实一再证明，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散播政治病毒危害巨大。 美方应立即停止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行径，回到科学溯源、合作抗疫的正路上来。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既要抗击新冠病毒，也要消杀政治病毒，这是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也是战胜疫情的必然要求。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疑点重重的美国实验室必须接受一视同仁的溯源调查。锐评指出，中方一贯支持科学溯源，但既然美方抓着实验室泄露的说法不放，那他就应遵照公平公正原则，开放自家事故频发、疑点重重的生物实验室，接受一视同仁的溯源调查。锐评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研究，不是甩锅工具。美方自身不透明、不负责、不合作，反倒对中国倒打一耙，栽赃陷害，不啻是在散播政治病毒。面对国际社会要求调查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强烈呼声，美方如果装聋作哑拒不接受，那只会进一步暴露将溯源政治化的真实面目，令其病毒来源嫌疑国的身份欲盖弥彰。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截至8月2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259例。截至8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3293万4000剂次。今天，随着云南省瑞丽市解告国门社区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全国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江春云同志，因病于2021年8月28日20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穿越武汉黄鹤楼地下的超大隧道开挖。这条隧道长约 1.4 公里，连接武昌古城与滨江商务区，将在地下穿越武昌古城，预计2023年底建成通车。吉林长白山至敦化的敦白高铁日前进行联调联试，预计今年内开通。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山地区不通高铁的历史，并与规划建设中的长白山至沈阳、敦化至佳木斯高铁相连，织密东北地区高铁网。电视剧《花开山乡》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档开播。该片讲述了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不畏困难、勇于创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故事。 多国人士表示，新冠病毒的溯源必须坚持以科学为标准，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当前首要任务应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团结抗疫上，才能拯救生命，战胜疫情。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政府本着开放合作的态度，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前往武汉进行溯源研究。而反观美国，一贯的实行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因此，无论是美国国内情报部门，还是美国炮制的所谓溯源报告，都是既不合理也没有根据的。 新冠病毒才是我们的敌人，没人希望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世界。一味攻击指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需要团结一心，让科学来指导溯源工作，而不要将溯源政治化。 美国情报部门27号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要点，污蔑中方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多国人士表示，美国是在想方设法掩盖自身抗疫失败责任，向中国甩锅推责。 当我说美国得了一种政治疾病，我指的是美国在尝试通过各种手段来掩盖自己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失败。在没有任何真正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美国在拼命寻找能够甩锅的对象。美国在疫情和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打压和污名化，这一切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发展。美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真正该做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抗击疫情。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试图指责中国，是因为他们无法很好地应对自己国内的疫情，无法满足国内民众对健康的需求。他们针对中国提出的阴谋论，事实上这既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也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也一直紧密团结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抗击疫情，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口罩等防疫物资，分享如何防疫的经验。世界多国因此而感谢中国。 28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仍然有大量人员聚集。阿富汗塔利班向机场周边派出更多武装力量，防范安全风险。 28号，阿富汗塔利班在机场周边地区增派了更多武装力量，阻止人群大规模聚集，防范可能存在的袭击风险。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当天报道说，塔利班方面称，美军已经撤离了喀布尔机场三个大门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防守，转由塔利班人员驻守。美国国防部方面当天也称，开始从喀布尔机场撤出美军军队和装备。另据阿富汗多家媒体报道，喀布尔机场26号的袭击事件中，部分遇难者是在袭击发生后的混乱中被美军等开枪射杀。有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由美军人员向民众开火。还有一名遇难者的家属表示，他的家人全身除遭枪击外，并无其他伤害痕迹。还有部分阿富汗民众仍在各家医院寻找在袭击事件中失联的亲人。美军对此尚无回应，但其就机场袭击事件发布消息称，美军27号针对极端组织阿富汗分支机构呼罗珊组织实施空袭，打死该组织的两名重要目标人物。喀布尔市中心目前人流越来越多，交通基本正常，但喀布尔多家银行28号依然关门。 我在这里等薪水已经快十天了，我是政府的雇员，我家里有一个病人，我们大家各有各的难题，这里的很多人都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已经等了十天了，工资却取不出来。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8号表示，美军在撤离阿富汗时遗留下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和麻醉品，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评估这些物品给阿富汗地区局势带来的风险。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3876万例，死亡病例超63.7万例。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死亡病例激增，26号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超过900，这一数字和一个月前相比猛增 173%。 过去一周，全美50个州中多达42个州死亡病例都在增加。多家美国媒体还报道说，由于疫情持续恶化，死亡病例大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等多地再度出现病亡者遗体无地存放的问题，被迫用冷藏车进行应急。严重疫情下，多地医疗资源和人手紧张的问题也在不断恶化。 我每天来到这里，就像是到了战场，真的很混乱。我们会遇上有两个重症患者病情同时恶化的情况。我们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决定去哪个患者的房间，这很艰难。我觉得我们在打一场要输掉的仗。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唱。